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 九七点四，每晚十二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 I'll be over in 5, yeah. And it's fading, cats and dogs, and I'm running a couple of lights, yeah. And if they pull me over, I'm ready to lie, mm-hmm. And just so I get to go a little bit faster tonight. Remember back when we were talking to the ceiling, to each other. I can feel it, this is feelings I believe in. This is powerful, I realize. I can feel it, feelings I believe in. This is powerful and real. Lying in your backseat, time stops. Rain on the windows of your car. This is how you feel when you think of me. This is how you feel when you think of me. Talking to the ceiling, to each other. I can feel it, this is feeling, I believe in. This is power for the real life. 全球的不睡星人

对重量，我就是一片爱案件。一夜就房子，也就一晃就是二十年。只有抱长寿，想演一些老音乐。我沉迷爱上这一首女人写，那太值得怀念的那一年，那太值得珍惜我们之间。有些愿望希望实现在有生之年，保佑我能有天越过那片海岸线，保佑我能有个桥和我们再遇见，保佑我到最后还能认得他的脸，保佑我他不会比我难过，我希望他能比我更好。在巷口那间二十八号的房间，我对窗瞭望就是一片爱案件。一夜就疯子，也就一晃就是十年。只有抱长寿，想演一些老音乐。我终于爱上这一双女人鞋，太值得怀念的那一年，那太值得珍惜我们之间。有些愿望希望实现在有生之年，保佑我能有天越过那片海岸线，保佑我能有个桥和我们在。 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 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 睡 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Yeah.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